新档办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即係其實嗱，我哋都好耐未講過國際嘅阿哥， 亦都冇講過國情， 係啊， 亦少講咗呢一個嘅香港政治， 係啊，唔係因為其實呢兩個月都係好 critical 嘅，咁所以就你香港政治咧，即係都唔能夠唔講，而且事實上都係多事之秋咁樣樣。咁但係咧，嗱，你我哋講翻啲離離啲啦，係咪？咁就嗱，美國大選咧，即係而家嚇阿 Donald Trump 終於叫做係即係。攞到共和黨嘅提名啦，咁但係佢攞得起上嚟咧，其實係好唔風光嘅，因為其實啲大粒佬咧，即係譬如布殊啊，嗰啲咧就全部唔爭場嘅。 佢個敗個敗啊敗仗呢、這個 Ted Cruz 都對佢有質疑啊嘛，講 緊。係啊， 尋日喺嗰個黨代表大會度，從來都冇提過一句。 係啊， 即係我叫佢投呢一個嘅。 係、 啊。Donald Trump 呢、這個咪就係 咁？你相較之下， 我尋日開始咧，其實我幾個月之前都開始嘅、啊，因為索羅 B 咧，你知道佢追不都中意咬頸噶嘛。 系， 成日同我讲就话呢个索罗斯就系买咗呢一个嘅不停入呢个石油股， 系嘛？ 咁咧就系佢话佢背后咧应该系估到咧 Donald Trump 系有机会赢，我唔捻系啊嘛！即系我真系个初头我真系觉得唔系，唔可能系嘛？咁所以咧，我其实呢个零两个月咧，我系不停听呢个嘅 Donald Trump 吓 嗰啲 YouTube 咧，咁佢讲乜嘢？点解咁吸引嘅咧？咁样，咁我终于拣咗一段即系嗰、那个女主持咧 ，Fox 嗰个 anchor 系 好靓女， 两三个月之前 系靓过任何一个人啊！真系，如果我当年喺美国，我一定沟佢。我听下呢、這个即系 Mickey Kelly 同佢一段嘅质疑嘅对话先。 One of the things people love about you is you speak your mind and you don't use a politician's filter. However, that is not without its downsides, in particular when it comes to women. You've called women you don't like fat pigs.Dogs, slobs, and disgusting animals. Your Twitter account only Rosie several... O'Donnell. No, it wasn't. Your Twitter account. Thank you. For the record, it was well beyond Rosie O'Donnell. Yes, I'm sure it was. Your Twitter account has several disparaging comments about women's looks.You once told a contestant on Celebrity Apprentice it would be a pretty picture to see her on her knees. Does that sound to you like the temperament of a man we should elect as president? And how will you answer the charge from Hillary Clinton, who is likely to be the Democratic nominee, that you are part of the war on women? I think the big problem this country has is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ve been challenged by so many people, and I don't frankly have time for total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is country doesn't have time either. This country is in big trouble. We don't win anymore. We lose to China. We lose to Mexico, both in trade and at the border. We lose to everybody. And frankly, what I say, and oftentimes it's fun, it's kidding, we have a good time, what I say is what I say.And honestly, Megan, if you don't like it, I'm sorry. I've been very nice to you, although I could probably maybe not be based on the way you have treated me, but I wouldn't do that. But you know what? We need strength, we need energy, we need quickness, and we need brain in this country to turn it around. That I can tell you right now. 呢段對話咧，其實就好著名嘅。咁就佢叫做係咧喺度叫做話呢個女主持啦，就話啊你我見到咩啦？你點解咁興咧？係咪姨媽到咧？咁佢其實 exactly 嘅對話， 唔係佢最初係咁因為答完呢段之後咧，事後記者訪問佢，咁咧佢就話咧佢嗰個 Mickey Kelly 咧，佢就話見佢就係點講咧？佢就話 I see her butt in her eyes。I see her butt, whatever. 即系话姨妈到啊，咁嘅意思啊 ，whatever 啊嘛，即系即系有啲血唔知喺边度流出嚟咁。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你，即系我唔知大家听唔听得清楚，因为我都系要听一两次咧，先至系完全 get 晒成个谂法啦。喺呢段 YouTube 里边，第一佢质疑佢，喂，你话女人系一个fat pigs， 即系肥猪啊屌！你话佢系 disgusting animal， 即系话你系一个好丑恶嘅动物。甚至乎話佢係 dogs， 即係狗啊！屌，喂你佢就問我，喂你以你咁嘅 temperament， 即係性格，你點樣做一個美國總統？哇！其實我覺得呢一段都唔重要，最重要係 Donald Trump 點樣答你個問題。頭先我喺度不斷喺度幫手，即係因為大家第一次聽，可能有啲嘢 get 唔到咧，就係、是、喂佢一開波就話，喂我哋而家國家已經冇時間同你講政治正確啦。我而家就输俾中国，我而家输俾墨西哥， 制造危机感咯，食断。 喂，我系一个咩人啊？我系讲我自己讲，即系认为嗰样嘢嘅人啊。我而家需要乜嘢啊？美国人，我哋需要力量，我哋需要即系强大乜乜。你完全，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完全唔觉得佢系顾左右言他。我得喎、啊、你咁捻样答，喂，老实讲，人哋咁样质你，你真系点捻样答？你真係咁話俾人聽㗎嘛？跟住佢最初就用一個笑話嚟講，佢一個叫咩啊？我即係話 Rosie O'Donnell 即係其實就係另外一個主持啊，個肥婆嚟嘅。屌，可唔可以我揾喺個喺個 YouTube？ 所以佢話咩 pics 啊，就係形容佢啦。 係啦，佢話我只係咁。咁但係嗰個記者都好醒，佢話for the record beyond O.C. O'Donnell 咁樣，即係插一句先咁樣。咁跟住再喺度繼續問個問題。喂，但係你睇。即如果而家我今日頭先睇新聞，40-36嘅民調，希拉里同呢、這個 Donald Trump， 喂，香港有乜撚嘢奇怪？有熱普城，好撚開心啊！唔係，我只係今日想講呢個信息咋。 唔係，係。 喂，你覺唔覺得 Donald Trump 答嘅嘢同黃毓民同黃洋達答嘅嘢係一模一樣啊？ 唔係，其實最嗱最新近咧，佢再講嗰樣嘢咧，其實呢兩日就引起軒然大波啦，即係好大 controversy 啦，就係話佢唔支持 NATO 嘛，即係佢唔會再係科水係支持佢哋，即係點樣頂住呢俄國佬嘛？ 金英嗰句美國退出歐洲 係啊，即係佢唔會再去頂住普京啊嘛，由佢哋自生自滅啊嘛。 佢真係醒喎，唔係佢而家利用咧，其實嗱，我覺得佢呢一個嘅時代咧有少少比較。我哋今日講唔到太多咧，就係、是、其實佢同奧巴馬當年當選咧係都即係有少少關係。你諗下，當年奧巴馬2007-08到啦，係當選呢個美國總統。當時候嗰個嘅美國金融海嘯之後咧，佢又用一個口號叫 change 啊嘛。 係， 佢係用左翼嗰個姿態。嗱，同香港其實一撚樣。嗰陣時候你諗下，我哋葉寶林啊、陳景輝啊、林輝啲好撚英雄噶嘛，撲街。我睇下而家今時今日嘅下場。包括小弟在內啦，我梗唔係小鳩人啦，係咪？喂，我哋2008年都真係英雄嚟噶嘛，唔搞錯。但係其實你諗翻 Donald Trump 今日講嗰套嘢 ，Make the America Great Again， 其實都係 change 嘅另一個版本嚟啫嘛。不過佢嗰個內涵係變成仇恨，係變成仇恨。正如佢講墨西哥講對抗中國，唔頂 NATO， 其實佢係捉到選民㗎。有很多朋友，即係我有很多美國朋友，即係佢即係同我傾偈嘅時候，包括嗰陣時候嚟嗰個叫 Larry Diamond 啦，佢話我美國人，我覺得好撚羞恥啊，有呢個人做即係總統候選人。 唔係因為你基辛格講緊你要 sell 美國嗰個價值係要令人 feel the greatness of America 啊嘛，咁所以要全世界都都嘅人都要過嚟美國嗰度讀書或者做嘢啊嘛。 你唔知啊？我五月嗰陣時候去上個 course， 我咪唔喺度做節目嘅，我有一個同學。大肥佬嚟嘅，屌！佢话嚟自德州，我都特登问佢：你嚟自德州，我更加问你咧。我话你投边个？我投系 Trump。我点解？你咩点答我？其实同香港嘅政治背景有关。佢话我唔中意 politician。我要中意一个成功嘅 businessman， 就带俾我哋 greatness。咁我就问佢一句：哦喂 ，Donald Trump 嘅口号就系 make the America great again。我喺我角度吓，我好捻 great 噶咯，你哋已经屌，边捻度都关你事喎，吴家祥。 周圍都有你份嘅喎，屌，周圍都有你足跡嘅喎， 周圍有辣火頭。 咩香港啲咁嘅小島，冚家拎你都不停喺度發表聲明嘅國務院，跟住嗰份報告咧，關於中國嘅人權報告咧，係咁撚厚嘅國務院，你知唔知啊？我下次攞翻嚟俾你睇，咁撚厚嘅，淨係中國咋？咁我哋有咩問題咧？即係，但係你可以反映到，即係佢哋嗰種美國人嗰種情緒。嗱，同得我上堂嗰啲都唔係，即係唔係太差嘅人嚟㗎啦。系咪？因为佢都系即系做CPA 啊，商业嗰啲咁嘅人嚟噶嘛。 所以有趣嗰样嘢其实就系问喂阿基嘅意思系乜嘢嘛？即系佢讲紧 其实佢攞紧美国人喺过去呢几年嗰个情绪，因为你嗰、那个无论种族，无论嗰、那个社会嗰个财富分配咧，其实系不均嘅。有好多低下阶层嘅人咧，系变咗喺社会里边嘅谷底啊嘛。左交讲俾你嗰套嘢咧。以前是一些解釋嚟嘅，但係解決唔到問題噶嘛，因為我確實係冇辦法只搞撚掂地四大地產商噶嘛，喺而家嘅制度裏面我只係分析到個問題，令到你更加失落嘅啫嘛，撲街！但係 Donald Trump 而家呢個做法咧，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政治口號，變成一啲嘅仇恨嘅時候咧，嗱呢度我哋又即係。屌你真係信佢呀，屌你佢当选总统之后真係唔同中国做生意，冚家祥。 即係梁振英嗰隻嚟㗎咗喎，你咁讲法。 係呀、啊。喂你真係喺度场喺墨西哥，你真係认为呢、這个穆斯兰即係伊斯兰教徒唔撚准过美国境呀、啊。我切个头都唔撚信啦、啊。但係听我好撚好听。同叶宝成呢一套嘢一模一样，不无二致。完全是同一個套路嚟嘅，將一啲好複雜嘅政治同埋社會同埋經濟嘅問題變成幾句好簡單嘅仇恨嘅口號，令到你 buy。 但美國人自己， 我聽我都覺得好過癮噶。 唔係，但問題美國人佢自己睇唔到嘅咩？點解我話睇唔到個原因、就是？ 你諗下嗰個女記者問嗰啲問題嘅時候，佢講到你話你女人係一隻肥豬，係狗，係蠢，係 disgusting animal 嘅時候，當佢答。O.C. O'Donnell 嘅时候系全场拍手噶嘛，喺度笑噶嘛，因为你知道啦，嗰啲美国嗰啲主持都系有即系两边嘅，啲即系好中意呢个，好中意嗰个咁。因为Donald Trump 以前嗰啲主持噶嘛，即系嗰啲栋笃笑啊，或者系呢时节目嘅，咁咪讲个肥婆，咁咪大家觉得好捻过瘾咯，屌，又唔系讲个老婆，又唔系讲我，扑街，喂，但系佢系捉到啲群众，你而家点解有36%啊？喂，我開始越嚟越相信佢有機會贏啊！我真係而家跟咗索羅斯嗰套啊，屌買同石油有關嘅股票啊，吳嘉玲。 呢個索羅斯啊， 索羅斯同埋索羅斯都係啊，屌兩個撚樣都係即係差唔撚多啦，大佬係嘛？美國都係咁撚樣咯。喂，所以你香港好撚好噶啦。我而家都係降低緊大家對即係本土派，如果係能夠拆到泛民票嘅期望啊， 即係下屆就18%， 佢得15%咋。Donald Trump 36%啊，越讲越捻离谱啊！仲有啊，你系咪扣除嗰啲未决定啊，唔捻去投票嗰啲人啊？屌，佢40%-36%，而家系如果你扣除咗，其实佢系40%+噶。我哋都系10%-15% 嘅本土派，我哋证明香港人咧都系即系人上人，好精英中嘅精英啊！屌，一听就知嗰啲人唔捻得啊，大佬。 喂，仲有24%，其实嗰一样嘢系决定性 投噶啦，嗰啲。 OK。 今次可能會好激烈，但我覺得嗰24%嗰啲係唔去投票 嘅， 即不嬲都唔撚去投嘅啦，即不理世事都係揾食啊、溝女啊嗰啲算鳩數嘅人嚟㗎啦。但係我真係覺得從呢一個美國嘅現象，甚至乎輻射到去全世界咧，係越嚟越呢樣嘢奏效。 但係全世界你都仲有，例如歐洲咁樣，佢都仲有個背景啊，背景喺度啊嘛，因為你遇到難民。然後就不斷咁有難民有關難民嘅負面新聞，咁保守勢力咪可以趁呢個機會係咁抽水咯。 乜人去做保護自己嘅嘢，其實係相對上容易噶嘛。你做大愛，因為你要犧牲噶嘛，你要付出噶嘛，你要付出代價噶嘛。屌，我無論揾，即係我每個月平均揾例如10,000個月咁，攞到我2,000就嚟照顧啲難民，我都好唔撚掂。你仲攞我啲錢？喺度交税嚟津貼啲人，你如果啲政客利用呢一種嘅群眾情緒去 appeal 嗰啲群眾，咪得咯？同樣道理啫嘛，葉普成都係嗰個套路嚟噶。民主運動20-30年嚟毫無寸進，你和李飛解決唔到問題。香港嗱，佢唔會分析嘅喎， 佢仲差少少，佢唔会分析四大地产商对香港嘅楼市嘅影响，香港政策嘅房屋供应究竟系点样，成个公共政策嘅走向，佢唔会分析呢样嘢。点解你分捻析完之后，你发觉你自己好捻失落啊？因为改唔捻到啊，嗰啲嘢真系要细水长流，搞十年、廿年、三十年先可以改到。 一个利益太盘根错节， 冇错啦。咁佢咪建立呢啲仇恨，咪好容易解决问题？屌你咪都系啲新移民啦，都系嗰啲谂乜嘢蝗虫啦。咁我哋都系感同身受，屌日日我铜锣湾呢度点知啊？屌日日喺度拖劫，屌！我见到佢喺桥底辣蟹门口，我成日都过唔捻到嘅，嗰条路我都犯猛整喺度。你知我咁心急嘅人，喂，我梗系用建立呢种仇恨嚟去解决个问题啦。你以为将个责任推咗俾佢就可以解决个问题？梗唔捻系啦，戆鸠仔，个世界咁捻容易，就唔系咁捻样运作啦。 系。喂，有啲嗱，差唔多完啦。咁啊，讀翻啲有啲網友啊，即系就 send 個 PM 俾我。 咁咪我哋有人聽 live， 同埋想同你講就話唔好就叫你唔好因為大班咁撈。 我玩鳩大班就屌。 嗱，其實咧，當年如果唔係你幫我大班咧，即係助選嘅話，九龍東啊，咁咧佢係冇可能贏嘅。 咁啊，冇咁講。鄭經翰當年好出名嘅。 其實咧就佢話你同廿年前咧就冇變嘅， 都係戇鳩仔。 咁啊，都有份咧衝勁同埋理想。 區王二啊，屌！ 2012年咧，土八受即係各派追擊而唔能夠成立。成為立法會議員咧，係香港人冇福氣喎、 嚇、啊！冇咁講，即係做唔到我條女。 但你冇做，但你冇做議員咧， 係咪女嚟嘅呢個？ 係女嚟嘅。 啊，多多謝。 冇跌在呢個大染缸咧，可能咧都係你嘅福氣。咁啊，建議你咧就繼續做個開心快活人。 啱啊！ 就隔岸觀火食花生啦， 係 咪？啊！不過如果咧，佢話即係追擊鬱敏咧，會即係嚇會貨金喎咁樣樣。 喂，追擊鬱敏啊！我哋有個主持叫何志剛， 係啊係， 可唔可以大家幫下忙啊？因為佢可能連按金都交唔撚到啊！屌， 係嘛？ 冇理由我幫佢頂咗佢㗎，咁不如佢頂俾我，自己去選大佬係嘛？大家幫手捐一下，我都會捐嘅。 係。 咁啊，你入落去花生台嘅户口，我上次建議過，平時嗰個户口001。我会抽空晒嗰、那个支票户口啲钱出嚟。 系嘛系嘛 ,ok, 得好啊。 冇犯法嘛系嘛我而家讲呢啲嘢系嘛 唔知啊 吓。算啦系屌你鍾意告我告我屌。 系 ,ok, 咁啊。 我一个人顶咗佢唔关其他人事吓。 咁差唔多㗎喇 喎。 今日就即係下 bonus chat 喎加咗一節喎咁就大因为我哋都系咁夜录音㗎大佬即係咁就老炒花生呢就要减就减一節啦冇办法啦即係呢个灵活游戏。 喂不过今日老炒花生点喎啊！聽日老闆翻咗電喎，因為啱啊，探長嚟咗。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 我哋捉佢做兩次喎。 好好好， 阿龍兄休息下嚇。 好， 拜拜， 拜拜。 花生當晚食，佢哋話佢哋最積極，我係謝志峰。